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记者肖西佳，来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专业，我现在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习，欢迎大家聚焦982校园信息快车。最近哈佛大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防务日庆祝活动，尽管下了点小雪，但是还是有几百名大一的新生穿着扎眼的衬衫，戴着装饰有陀螺鹿角的帽子来到广场，尽情享受这个哈佛的特色活动。哈佛大学坐落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私立型研究大学。说到哈佛防务日，也就是 Helsing Day， 传统上是春假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每到这天呢，高年级的同学就会聚集在一起，为大一的新生公布宿舍的分配情况，而掩映在树丛中的那一座座红砖建筑就是哈佛的本科宿舍，每个宿舍都有着独具特色的传统与活动，也正因为这样，每人都对这里有一份深刻的归属感。截至2017年，哈佛大学共有本科生6700多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则有15200人左右。通常情况下，新生都会在入学前填写住宿申请表，表达自己对住宿环境的诉求，比如舍友的数量、生活习惯等等，而负责安排住宿的老师则会对这些申请表进行分类，把家庭背景和兴趣爱好不同的学生混搭在一起，以此凸显校园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哈佛的宿舍楼大致分为两种户型，一种是由通过走廊连接的几个房间构成的单元房，另一种是套间，包括一个自习室、1到4个卧室和一个盥洗室，其中可住2到6名学生。在这种宿舍楼里，生活和学习的条件都比较优越。除此之外，学校还提供了周边地区的租房信息供学生们参考，我就是通过后一种方式租到了哈佛附近的房子。 尽管每栋楼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但是每一个学生都觉得自己的宿舍楼才是最好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 @982 青春联盟。另外，欢迎您加入北京青年广播的校园记者团，我们的 QQ 群号是6690173555，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传递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我是982青春联盟的记者肖琪佳，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陈奕迅， 我是孙燕姿， 我是李荣浩， 引领音乐新风潮。 现在的你在哪里？ 直播间和大家准时见面了。经过了上周激烈的抢课大战，你对自己的课程表还满意吗？有没有整理好心情来迎接新学期的课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带来了新鲜的音乐资讯和新歌打榜，相信在好听的歌曲的陪伴下，你定能从容地迎接这个学期全新的挑战。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广播音乐直播间，我是主播雷亮。 我是主播袁宁宁。 我是主播赵文磊。 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音乐资讯。第一条音乐资讯，阿里音乐与网易云音乐宣布达成版权互授合作。3月6日，阿里音乐与网易云音乐共同对外宣布，双方达成音乐版权互相转授权的合作。至此，两大音乐平台的网络音乐版权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用户的视听体验将更加丰富。一方面，阿里音乐将滚石、SM 等优质音乐版权转授给网易云音乐，同时网易云音乐将天娱、艾贝克斯、风华等优质音乐版权转授给阿里音乐。此次阿里音乐和网易云音乐的携手合作，目的是希望共同探索音乐平台如何建立起更加良好有效的网络音乐版权授权合作和运营模式，为广大用户更好地提供音乐作品和服务。据悉，未来双方将继续保持合作互动，不断为用户提供更极致的服务。 第二条音乐资讯，五月天演唱会三度公映，现场加班 uncle 三连唱。据台湾媒体报道，五月天当地时间4日于英国伦敦开唱，为欧洲巡演画下句点。伦敦地铁北格林威治站的讯息公布栏上，还特别以五月天33首经典歌曲的英文歌名串成演唱会宣传短文，流露浓浓英式幽默，创意想法让五月天也相当惊喜。由于近日英国大雪，交通受影响，许多班机和火车班次取消或延迟， 大歌迷为了看演唱会纷纷改搭汽车前往，五月天也以实际行动三度加班 uncle 回馈歌迷。阿信感动地说，请等着我们下次回来，带着你不一样的梦想，带着你不一样的人生再回来吧。 第三条音乐资讯，辛晓琪做客浙江卫视重唱经典，2018巡演即将启动。近日辛晓琪做客浙江卫视音乐推理类节目一口同声，现场带来了味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遗忘、领悟等经典曲目。节目录制前，辛晓琪坦言之前从未遇到过和自己声音特别相像的人，这次一下来了四位魔唱选手，自己对他们也充满了期待。此次录制蔡平团中不乏辛晓琪圈中好友，现场互动气氛热烈有趣。辛晓琪也毫不吝啬地爆料曾被邻居张宇欺骗，更是喊话黄国伦曾凭借味道走上巅峰，引发观众阵阵爆笑。据悉辛晓琪2018巡回演唱会即将启动，此次演唱会将登陆五城，届时不但有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更将有新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Pick up the line, I got you. Superman got none.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本周新歌榜单中的热门歌曲。第一首热门歌曲来自胡夏，羞答答的玫瑰请悄悄地开。3月1日零点，胡夏特意选定在生日当天推出全新个人专辑第二支单曲羞答答的玫瑰请悄悄地开，重新演绎激动的初体验，与歌迷共忆陪伴岁月里的初见时光。这首歌曲作为胡夏全新专辑避免翻唱曲目的首支单曲，经过创作人刘胡毅的全新改编，搭配胡夏清泉般的声音，跳脱了原曲情窦初开的羞涩感，以释怀的心情唱出了激动的初体验。该曲翻唱自台湾歌手孟庭苇的经典之作，一字一句诠释出了少女初恋时想要告白却不停试探不敢靠近的羞涩情景。 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紧紧地追。 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摘。 这首歌曲来自刘惜君《菩提记》。刘惜君自出道以来一直给人一种柔情万种的印象，她以情歌见长，却也不只会唱情歌。此次她为电视剧《独孤天下》演唱片尾曲《菩提记》，古风悠扬，亦有一种飘渺空灵的感觉。歌词刻画了剧中独孤伽罗与杨坚之间的乱世情缘，刘惜君用温暖的声线配合着抒情动人的旋律，情绪层层递进，将情感慢慢爆发出来，百转千变节，刻骨绕心间，也让人在听歌的同时不禁联想到隋文帝杨坚与独孤伽罗之间坎坷的情路。幸得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伉俪情深的二人共同联手统一全国，并首开帝后一夫一妻制的历史先河。 这首歌曲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最美的期待由华语实力唱将周笔畅献唱，特邀南征北战担任创作及制作人。比比周笔畅的歌声沉稳低调而又极具张力，犹如潺潺细流，不经意间汹涌澎湃。这首歌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爱情却并不盲目。 正契合比比的个性与嗓音特点。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慵懒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拥有孩子气的你，暗自许下和恋人不分开的坚定心愿。 最后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票务资讯。第一条票务资讯， James Blunt 巡演北京站4月6日举行，现已正式开票。时隔四年， James Blunt 携 The Afterlove 世界巡演第四次来华开唱。今年前广州站开票之后，3月5日北京站也正式开票。James Blunt 因一首柔情歌曲 You're Beautiful 被人所熟知，但就如我们所知的，他亲身参与过科索沃战争。 No Bravery 是他在这次战场上完成的歌曲，渗透着他强烈反战的欲望。打着维和口号的部队却给予百姓无尽的痛苦和折磨，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 Carry You Home 记录了他完成战友遗愿的故事，他将战友的战争牌交给对方的妻子，以这样的方式带他回家。2018年4月的第一周， James Blunt 将以两天一座城市的速度陆续登陆广州、上海、北京开唱。4月6日北京凯迪拉克中心， James Blunt 与你相约。 二条票务资讯，王力宏巡演四月13、14，北京联唱门票3月8日预售。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巡演已于3月8日正式开启门票预售。本次演唱会是王力宏时隔四年后再次回归，首场北京将于4月13、14日在凯迪拉克中心火力开唱。本次巡演首站北京站定于4月13、14日，妙语巧曲1314，谐音一生一世。日前王力宏曾在巡演发布会上向粉丝深情承诺， 要相约相伴直至不老的2060，并应允在以后的每个龙年都对龙的传人进行一次改编，以此形式来表达和传递音乐梦想的希望火炬，也是通过龙的传人与粉丝许下了一个浪漫约定。 作为上世纪最流行的古典音乐作品之一，《哦，命运女神》的旋律曾出现在 Michael Jackson 的 MV、电影《魔戒》等影视作品中，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首曲子出自一部宏大的交响诗篇《布兰诗歌》。布兰诗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03年，在德国一座老修道院被发现的手稿，尘埃淹没了几个世纪的神秘诗稿，以九歌、爱情诗与奉纵的情歌道尽人间万象。1937年，作曲家卡尔·奥尔夫以简洁又恢宏的音乐语言，从这部诗稿中选取25首诗歌，谱成这部布兰诗歌。5月12日，西澳大利亚交响乐团合唱团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堂为我们演唱这一宏大诗篇，让我们不见不散。 以上就是本周音乐直播间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重复收听本周的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明大广播，或者在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明大广播来进行重复收听。新学期伊始，祝大家跟随春天的脚步度过温暖充实的每一天。这里是 MEC Radio 音乐广播音乐直播间，我是主播赵文磊， 我是主播袁玲玲， 我是主播雷亮， 我们下周再见了， 拜拜。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

最近上映的热播剧，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看过几部。本周日晚6:15，音乐小酒馆，音乐和故事我们都有。就让我们陪你一起重温寒假那段无忧无虑、废寝忘食的追剧时光吧。我是主播赵月。 我是主播蝙蝠玉。 我是主播李银彤。 我是主播丁元博。 今天的第一首歌《欢喜》是来自电视剧《恋爱先生》的片尾曲。该剧讲述了一位高端牙科诊所的牙医程浩，业余时间经常帮别人出谋划策追女孩，而追女孩有无数种方法的牙痞医生程浩自己却还没有恋爱过。受过情伤的罗月来诊所看牙病，偶遇程浩，两人可谓是冤家路窄，两个彼此讨厌的人却开始了一段啼笑皆非的情感追逐战。这首歌是由国际巨星小野丽莎和中国男演员靳东共同演唱的一首中文歌曲，对于很多歌迷和影迷来说都是一次让人惊喜无比的合作。有人戏称这两个人啊，一个是巴西出生的英语流利的日本人，而另一个则是被演员事业耽误的高颜值歌手。靳东的低音炮让人沉醉，而小野丽莎的嗓音依旧那么迷人，两个有质感的嗓音结合在一起，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听觉享受，让人听得如醉如痴，真的想好好谈一场恋爱。闭上眼睛，就是在冬日的壁炉，坐在沙发上，品着红酒、咖啡，和心爱的人微笑、共舞、拥抱、旋转，执手相看，了不厌。除了温暖，就是甜蜜，那微醺感的幸福，也让人带着那么一丝眩晕。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别说的更唯一 欢迎回到 MUC Radio 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小酒馆。我们每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个人或是一些事，让我们能够下定决心爱我们想爱的人，奋不顾身。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生命里那些美好的时刻，觉得有他就好。或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应该忘记却又舍不得忘记的人，但我们也都清楚，强行挽留一个人只会带来更多更久的伤痛。所以如果真的无法继续一段感情，那就好聚好散吧，认真地跟对方说一声再见，然后努力放下。因为只有放下才能重新启程，才能把心腾出来爱更好的人。 下面这首歌曲《爱我想爱的人》是由杨幂、黄子韬主演的电视剧《谈判官》的片尾曲。故事讲述了女主角童薇是中美经贸协会中最年轻耀眼的谈判专家，一次商业并购项目让她认识了谢小飞，而男主角谢小飞是神秘的美国华人富商家族的唯一继承者。从小在美国长大的谢小飞心高气傲，因理想得不到父亲和家族的支持，所以在谈判中频频和童薇作对，但随着交往的深入，两人逐渐从互不认同到彼此欣赏，最终情定谈判桌。 不相信寂寞就好，轰轰烈烈爱要趁早，给你个热情的拥抱，在最最热闹的街角，要一定天荒地老，连一分钟都不能少，不再会被轻易讨好，不想要就说不要，我只想爱我想爱的人，已经美梦成真，想被追逐的青春，不管爱会不会转身，我只想和我相爱的人体会奋不顾身，在被日落拥吻的黄昏，享受这一刻的单纯。 国民老公是青春小说家叶飞叶的大热之作，以原著为基础还原了漫画中精致唯美的偶像场景。故事讲述了熊梓淇饰演的陆锦年 和李希瑞饰演的乔安好之间11年阴错阳差的深情之恋。而这首结合漫画原著创作的插曲《不说再见》，让听众不禁回忆起自己的那些珍藏在心里的旧时光。曾经的年少时光是彼此最美好的年华，拥有着最简单质朴的模样，可以纯粹的喜欢一个人，可以为了接近对方做许多傻事，无关其他，只因为他是自己心中认定的人。不说再见，因为彼此是命中注定的相遇，注定要从青春美好的年少时光走到白发苍苍的老年岁月，这是大多数人都渴望的幸福的模样吧。能够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牵着彼此的手，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看尽人间盛景，最后却发现彼此才是最美的人间春色。而世间最真挚的喜欢应该就是如此了吧。 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寒假热播剧《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的名字应该就是由此而来。故事讲述的是游戏公司总裁张征兰机缘巧合之下认识并倾心于剑道教练萧水光，便使出18般耍赖功夫，抓住各种可乘之机，接近自己心中的缪斯女神。一开始张征兰满腔炽热的情感并不被萧水光所接受，但他依然默默守护着萧水光，两人也在阴差阳错中确定了对彼此的爱。 再回忆那些回忆，剩下一日的风景，你是深邃夜空的满脸繁星。 其实重要的不是风景，而是那个陪你看风景的人。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生活对你所有的刁难。你是秋日的风景，你是散了落叶的黄昏大地，你是夏夜的风景，你是深邃夜空的满天繁星，你是冬季的风景，你是飘了白雪的皑皑屋顶，你是春天的风景，你是简简单单的风凉晨曦。一年四季的风景都有各自的美丽，而最美的风景莫过于遇见你。我是主播赵月。 我是主播蝙蝠玉。 我是主播李云彤。 我是主播丁元博。 多借你一些勇气，不再回忆那些回忆，是夏夜的风景，你是深邃夜空的满天繁星，等待太阳升起，最漫长白昼里。 留住每一寸光阴。 我可以看